些话题都是比较负面的话题啊，那这只是做一个分辨而已。因为我个人在学习中医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最近这一两年啊，比较有心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学门的时候，大概要用什么样的排程去学习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同学也知道，其实我教课教的是很慢的啊，就是，但是我教的这么慢的同时，我也常常会，比如说在某一堂课教完了，我下课之后会想说，哎呀，我刚刚上课的时候讲柴胡汤的加减法，最后因为时间不够，噼啪就念过去。那同学回家到底还有几个人会记得？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哪几句话我教得太快了，那同学可能那样子的印象这样一轮过去，回家就会忘记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教得太快，会让学生学得很辛苦，就是好像学生听完就忘掉，然后之后没想起来，反而还要自责，说什么我什么不用功。那我会觉得同学是没有必要自责的，因为我在教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就是我这样子教，那样子这样子轻描淡写这样讲过去，其实大概都没有什么人会记得的啊。就是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到底在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跟中医相处，是能够让我们觉得学习中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舒服？那这件事也是非常要紧的。就是我过去就有，我觉得我过去啊，有遇到过，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刚开始读什么《伤寒论》或者《内经》啊，他就很惶恐的跟我讲说，怎么办？你已经介绍我那本什么出版社的什么书了，可是我现在看了，我觉得我只看懂五六成呢，怎么办？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刚开始学《伤寒论》一成都看不懂哎。可是他就充满了自责，然后怎样怎样讲，然后就不断为这种事情闹情绪，然后他好这东西他这样子看一遍没有看会是天地不容一样，然后到后来就弄得好像跟中医翻脸。就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你不必用那么急的方法去跟他建立关系，因为那样子不太行。那比如我如果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的话，就是我是一个很懒得运动的人，然后我从前过去的很多年这十几二十年中，我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发奋运动，然后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再也做不动了，就什么发奋什么去健身房啊，什么上什么大班课，什么举东西，那举几次以后，举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想再碰，再不想再动了，就是说已经很够本了，受不了了。那我一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就是我做什么八段锦啊或什么那种像打体操那种，对不对？我只做几下，只做五下，我每天的伏地挺身绝不超过十个。然后这有什么锻炼效果？我说那不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运动。当你只让我做五下十下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做得好少哦，然后很快就会再想做一次。可是如果你叫我一天做三十个，那不得了，一个礼拜都不会再碰它了。就是这种感觉。就像你说我的中医班，我是不是可以再开一班，让我自己赚多一点钱？那可是那时候我去社区大学有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校长就说其实我们这边比较喜欢你开中医班，你不要来开庄子班好不好？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跟他用一种不太好的表情，好像跟他尖叫这样，有点歇斯底里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现在为了教现在这中医，我一个礼拜已经要读很多书了，你再叫我多读一点点，我就要跟中医翻脸了。就是我希望中医对我来讲，它是带给我的幸福比较多的，而不是带给我的痛苦比较多的。如果你叫我一个礼拜天到晚在那边人生都葬送给中医的话，那对不起，我要翻脸了。所以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人，所以我往往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因为中医这个东西的功力要进步，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嘛，那也是学了一些基础，然后慢慢有机会遇到一些病症，然后慢慢觉得哎呀会这个东西真好玩，可能过了一年两年回头看觉得哎呀要比两年前的自己进步很多这样子。那就是他本身中国人的学问也没有几个是容易的嘛，大家都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去体验到有他真好的这种感觉。那这既然本身是一个急不得的东西，那你硬要急着把它学会，其实会搞到很辛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好比说，我是一个虽然不喜欢运动，可是我很喜欢游泳。那我的学弟听到我学游泳，都觉得哑然失笑。他说什么？我当初练蝶式就是拼命，两个月就练成了。我说我呀是。从十年前到今天啊，我慢慢的从蛙式变成有一点像是海豚式，那我大概再给我十年，我就会慢慢变成蝶式的。他说这个从青蛙变蝴蝶需要20年的进化吗？他不是这个不是两个月就打完收工了吗？我说或许可以两个月打完收工，就是两个月打完收工的这个过程我不开心啊。就是我用20年的时间从青蛙进化到蝴蝶，我觉得很舒服啊，每年游泳都觉得好爽啊。所以我需要的是我跟这个学门，我跟中医这个学门能够相处一辈子，而且一年比一年更相爱的方法。所以我比较认为说我们学中医啊需要考虑的是这一点，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可以去考虑什么师门之恩天高海深，我不学会中医对不起谁谁谁这种的。因为如果你觉得你不学会中医对不起天地人的话，通常这样子排出来的学中医的读书方法会让别人跟中医翻脸，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东西让你带给你很多的苦恼这样子。当然我相信很多同学很可能是因为不要说相信哦，就不必相信，我觉得很多同学已经明显的开始医术在超过我了，就是很多同学自己找到了一病方法我都不知道了，然后都觉得我好厉害哦。就是那不过我也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教的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我给同学一些我觉得中医最基本的素材，那这些素材可能同学可以回家自己料理出其他的料理哦。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关系。那不过我就觉得，当然有些同学我认为是很聪明，所以他可以超前我们这课程的进度，可能我才教到太阳篇他已经很多后面的方剂都会用了，然后很快就不需要我，那这样也没有问题。那但是基本上对于如果同学自己在学中医的时候还感到有点困扰的话，那我自认为比较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设计一个属于自己跟中医能够越相处越快乐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想当有一天我们跟中医相处得非常好的时候，那我们周遭的人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也会慢慢的觉得哎，其实有中医也不错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因为中医的胜负不是现在讲了算的，就是你现在刚开始学中医要跟人家讲说哦，看西医不好啊，看西医会怎样啊，怎样怎样啊，对不起，那万一人家看西医没挂呢，那不是你好像这些年你讲的这些话都是在骗人一样。就像我爷爷他也是一直在看西医，吃什么降血压的药，然后装什么心脏怎么调整，他一直活得很开心，然后也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到最后就得享高寿，然后死得很轻松这样子。那有这样的人存在，我好意思说你看西医必死吗？这个其实在人的世界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最好不要碰它的，就是统计数字。因为统计数字是一个我们如果以一个科学的观点来说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东西。就好比说如果有一份报道说某某地区他们的吃饭吃的比较咸，就是盐巴吃的比较多啊，比如说日本有说什么冲绳啊还是什么地方啊吃的比较咸，所以他们的那个地区的人的胃癌发生率会比别的地区高一点，比如说别的地区的胃癌发生率是1.9%，然后那地方是2.3%，就差那么一滴滴这样子。那这样的报道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是 人的身体是受很多很多变因的影响的。那当一个资料说这个地方的人吃的东西比较咸，然后他们的胃癌率比较高，当有这个资料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从这份资料里面我们不会知道是因为他吃的咸害他得胃癌，还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吃什么其他的食物让他的身体变成比较寒的体质或怎么样，以至于他比较需要盐巴。就是你不会知道盐巴是救他的东西还是害他的东西，对不对？平心而论，我们不会知道的，从这个统计数字不会知道的。那更何况他那个地方包含冲绳或哪里，就那日本那几个地方哦，比如说像冲绳，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村庄社会，就是说每一家的事情都是全村的人可以管的。那活在那种人际网络结构里面，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就是那种私生活都在那个什么全村的情报网底下这样子。那种人其实光是那个紧张大家都要胃溃疡了。所以他们得胃癌到底是因为他吃的咸，还是因为他们的村庄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我们不知道。所以任何一个数据到最后都有这样的可能，而且就算这个数据你说100%再好了，吃胃癌的这吃的比较咸的人胃癌的发生率会0.4%。对不起啊，我们谁也知道华航最会摔飞机，可是我出去香港的还不是贪便宜坐华航的飞机，但他一面坐飞机一面在聊说可能会坠机啊，一出血好呗，就是高在0.几%，谁理你啊，对不对？我华航的飞机都敢坐了。所以到最后就没有什么数据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任何一个数据这件事情，西医所说的数据，当然他们有一些数据你不能说，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说多喝牛奶不好，那多喝牛奶不好的人他们也提出数据，他们比如说非洲的某个地方他们的那个地方人吃的钙质的摄取量是美国人的一天的摄取量的1/8，可是美国人呢动不动就骨质疏松断骨头，那非洲人都没这个事情，所以这代表钙质吃多了反而怎样不好，对不对？就有这样的数据，然后有这样的说法这样子。问题是这份数据拿到另外一个学门的研究者手上，他会怎么说？他说这是人体结构的不同嘛，就是西方人他的那个腿骨比较长所以特别容易断掉中间，但那个非洲人那样子矮矮的他不会断那里，所以不容易发生那个现象。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人类学的人会这样说，然后你再给另外一个看到数据说我跟你讲，给营养学家他会说这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非洲那边人每天脱光衣服晒太阳那所有的落农国家都是高纬度国家但是太阳晒的比较少的，那是维他命 D 缺乏症所以骨质疏松那个跟钙质摄取量没有关系所以那非洲人当然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一份数据就不同的人来解释，所以全部有不同的看法。那结果呢，就是关于医学的所有数据呢都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像是我们现在说的股票天师，就是他拿一堆数据这个现象化那样化，然后跟你分析说你买哪一家一定会赚，但是还是有人会赔，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数据说话的时候，其实数据不知道怎么说话，只能靠每一家不同的股票天师来解释给我们听。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太确定哪一家股票天师的解释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在股市里面还是赔得多赚得少。那如果大家知道玩股票要稳赚是不容易的，那任何一个从数据上面讲出来的讯息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什么反对西医的论点或者反对什么的论点，其实不必。其实对我来讲，任何一个数据讲出来的话你都当它是股票天师就对了，因为那是每一个不同的解释者他会去解释，他会去制造出不同的理论，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基本上就数据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胆固醇是好还是不好，对不起不知道，太多好像不好，然后太少又容易得什么，就是现在的数据什么胆固醇少的人他会什么容易什么癌症跟什么东西，就是有此一说什么心脏什么的，但是基本上这种让数据说话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所以如果你说西医用数据在统治人类的话，那是代表人类有那种相信股票天师的恶习。 如果人类能够知道股票天师他看了那个数据，不一定能够讲出有赚头的发言，那你同样的任何一个学者他看那些数据一样是像股票天师一样，就是凭他解释，那这解释是不是能帮到我们？那非常不一定。所以这些基本的设定我们要了解到。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这现目前的这个搞中医啊，推广中医的从业者的，他如果会去攻击西医啊，其实会去攻击西医的从业者，他就是在玩一个所谓的角色扮演游戏嘛。什么角色扮演游戏啊？就是他把这个西医院、西药厂、西医生设定成加害者，然后呢，他把这些愚蠢愚昧的群众设定成受害者。然后呢，这些从业的这些同业呢，就把自己设定为什么呢？就是救世者啊，拯救者。这也就是所谓的造神活动嘛，对不对？你们生活在苦海之中，我来拯救你们啊。那这样子设定的时候呢，他就会以一个神圣的角度，带着一个光环来驾临于我们头上。但是这整个结构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的互动关系啊，这当然我们就是牵涉到一些心理学上面的事实了。就是加害者跟受害者的关系，只有当那个受害者决定不再受害的时候才会解除。那如果那个受害者没有决定不要再受害的话，其实拯救者的存在啊，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恶化。什么叫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什么受害者不要继续受害的，受害者不继续受害，就是像我妈妈一直也是看西医啊，可是我妈妈是奥客，当她发现西医治感冒都治不好，然后还要吃抗生素，抗生素对身体不好，然后就毅然决然翻脸，就是什么鸟医院再也不看了，儿子拿药来，就从此以后我妈感冒就跟我拿药，然后她因为她住美国，所以我就写一张单子，什么症状要吃什么，症状要吃什么，她就看到单子啊，今天吃葛根，明天吃白虎，她连少阴病都吃桂枝汤吃好，我问怎么那么厉害，她说桂枝汤比较好吃，就是，她就因为我妈就觉得说，给西医院看，对不对？老娘不要犯这种贱，就是又要花钱，然后又要被你下毒药。所以他不要，所以他自然而然可以选择他比较喜欢的消费方式，这样子。那这样子自己轻轻松松走出来的那个人就活得很潇洒啊，就很自由。可是呢，当这两个的关系还不愿意切除的时候，你这个救世者去挑拨离间会怎么样？你想想看，我们讲一个常常有的例子，就是家暴的丈夫跟受虐的妇女跟好心的社工姐姐啊，那这个如果这个社工姐姐呢很喜欢在这个老公不在家的时候跑来鼓励这个太太，你要走出来啊，你要站出来啊，你要不要继续屈服啊，什么这样的说服，对不对？那当他这样撸的时候，这个受害者，这个家暴妇女也会撸回去说，啊，其实我老公人不错啊，他也是很爱我的，他只是一时有的时候情绪不能控制而已，对不对？他也会反撸回去嘛，对不对？而且呢，如果这个老公发现这个老婆在外面跟这个社工姐姐有一些这种私密的关系，就这样的在他背后讲他坏话，那回来就会怎么样？更生气的去痛揍他老婆，然后揍他老婆再也不敢反抗，然后就说没有啦，老公其实我不是要背叛你的，都是那个人来挑拨离间的。然后就骗老公下次等到社工姐姐来的时候就埋伏在那边，连社工一起揍啊。就是这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讲法，但是救世者的介入在这两个人的关系没要脱开之前，往往会增幅那个加害者害人的力道，这是一个世界上的常态。所以庄子在《人间世》篇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结构，就是说如果在加害者跟受害者本身没有切除关系，你一个救世者的介入叫做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曰义多，就是你会让事情越补越大坑。 就是你不能够以拯救人的爱心去介入这个事情，会让事情变得更坏。所以然后呢，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救世者他是每天在那花那么多心力鼓励这个家暴老婆，对不对？就后来这个女的还这个老婆还背叛他，那这个救世者是不是很受伤，对不对？本来我们都以为救世主是超然于事件之外的存在，可是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受害者的不愿意走出来可以伤到这个救世者的心，所以这个救世者不是也变成受害者了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这个话题换成中医，就是这个一个有能力的中医遇到一个病人来找他，然后都说西医说什么西医说什么，都不听这中医讲，那中医不觉得很受伤，对不对？就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然后等到被弄得火了，这个中医就讲一些很恶毒的话把那病人轰出去，然后就随他去死啊。那把这病人轰出去随他去死了，在病人来讲不是这个人就是加害者嘛，对不对？所以救世者加害者跟受害者的结构其实是同一种人格，不是三种人格。这个即使是一个救世者，一旦介入了，他同时也会扮演加害者跟受害者，所以他一旦以这个姿态去介入这个结构，都会害这个结构变得更加强烈的。可是呢，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台湾，就是啊，我们现在会都是这样，会认为我们会认为我们一般的社会会认为加害者他是害人的人是最坏的，那受害者呢他比较无辜，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所以他比较不坏。那救世者他根本是好人一个，要打星星啊，他不是负分是正分。可是这个东西是台湾人的认知而已哦，这不是国际上面心理学的认知，就是实际上比较公道的心理学上的认知是这三个角色里面最健康的是加害者。为什么？我打你爽在我痛在你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打？我抢你钱我有钱你没钱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抢？就加害者他的逻辑是最合乎常理的。然后受害者呢，哎，奇怪了，这个人被老公揍，爽的是老公痛在我，怎么我不愿意走出来呢？那所以这个人不是比他老公还要变态吗？对不对？以心理变态的程度来讲，受害者比加害者变态哦。就是就像即使是车撞人也是一样哦，就司机不小心睡着撞到人，因为撞到人死的是别人嘛。可是如果你走路不小心被车撞到，那你撞被车撞到死的是你还敢不小心，那当然是更变态啦，对不对？就是被撞的人他的那个不小心是比撞人的人的不小心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是会受害他还不小心。所以实际上在心理学上的健康度是加害者比较健康，受害者是比较不健康。那救世者是最不健康的，因为他在搅局把整个事情变得更恶化，我们说动的是假力，把整个局面变得更糟糕，可是他觉得自己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好人，天下没有他不行。所以真正的神经病是这个东西。那结果现在这些同业者就很喜欢扮演救世者，去挑拨离，设法挑拨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关系，然后玩造神活动，这就是用负面的假力做的事情，让他做出来的事情结果就是让更多更多的人更讨厌中医。那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用到真理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中医，这感情要如何培养，这个问题比较要紧。那如果你觉得要理解这些理论太辛苦，那就不要理解，照书吃药就好。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要选择这个跟我们自己，就是让我们自己跟中医能够越相处越快乐的方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越相处越快乐的方法的话，那其实很多别的东西都不要谈了。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能够享受中医的人就是能够把中医越学越会的人，就你会觉得学中医五年十年之后发现说，哎呀，人家生病啊全部都要跑到医院去排队啊，我在家里面，啊，这包药吃一吃就好了，那包药吃一吃就好了，好爽啊。 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哦、就是啊，人家要去用那个他的什么，他用了那什么高级进口的那个什么什么牌子的那个什么牙膏，他还是得牙周病的。那我在家里面中药刷牙，因为现在什么都咬得动，很爽啊。就是要设法让我们的中医使我们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的中医使自己幸福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会去做一些代偿反应，就是好像希望人家相信我们的中医，或者出去传教，然后惹得不相干的人更讨厌中医或怎么样。但是我想 我这个例子当然讲的是很糟了，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他的太太很相爱很相爱，我想这个人不见得需要把他的太太介绍出去跟人家的先生相亲吧。就是总不会说我的太太这么好大家都来玩吧。就是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跟中医能建立一个好的感情，而不是别人有没有觉得中医很好。哦，那我觉得像现在的话，就是我之所以会讲到这些假例的结构，就是把这些结构稍微顺一遍啊，就是希望同学不要被现在社会上的这种风气拖着走，就是学中医并不需要消灭西医，因为中医是一个既不需要西医的支持也不在乎西医的反对的学门。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中医，我们今天回家吃麻黄汤，可能有很多西医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东西，他也不会赞成，可是我们还是吃得到麻黄汤。所以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既不需要他的认同也不需要他的反对。而且如果同样是医学哈，你不要说中医跟西医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说什么同样是文学啊，没有说是英国剑桥大学跟你讲说对不起啊，你不会唐诗宋词所以不能学莎士比亚的哦。就是那是唐诗宋词是唐诗宋词嘛，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嘛，一个是英国文学一个是中国文学嘛。所以中医跟西医其实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一定要得到西医认可的问题，因为中医是一个蛮独立的学门，西医也是一个很独立的学门。那既然是独立的学门，那就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相关性嘛。那在这个社会上面就是各走各路就好了。那西医有法律的控管跟保护，中医就在底下做一些违法的勾当，就这样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嘛。如果有一天大家真的重视中医的，那东管西管的反而不知道怎么开药，对不对？那父子不准放，麻黄不准放，那我怎么开药？所以现在就是被忽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被打入冷宫是十分之幸福的，你不被打入冷宫，每天有人来啰里吧嗦找你麻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至少就是同学，我们要有一个自觉，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对我们周遭的人说，去宣扬说希望对方相信中医的时候，我觉得比做这件事情更需要重视的是我们自己跟中医的关系能不能好好的建立起来啊，大概是这种想法。那至于说同业之间呢、啊、造成的这些坏习性，那刚刚的整个逻辑跟同学大家解释过了啊，就是一旦你学习那个习性的话，你的中医就会活在所谓假力的世界。那活在假的力量的世界的话，其实到最后对我们的学习其实是会造成比较不良的影响。当然我想同学都留到今天了，可能这些话我也不用讲了吧，就是大家都是觉得中医就是学一天混一天过一天就好了啊。那如果大家是抱着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蛮感谢的啊，我们大家就用这种方法进步就好。那你要说我这样的说是不是一种自我贬损，不会，我没有自我贬损的感觉。我认为用我们这种悠悠闲闲的方法好好的跟中医建立交情的学习方式才是有可能进步的学习方式。就是我有时候觉得看到人家的门像那种师恩天高海深我不能不用功那种人，我会觉得这东西你叫三年五年医术还不是那么烂，就是也没什么意思嘛。好，所以这些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就不用来提起来了。那 我个人总觉得我用这么慢这么慢的速度来读《伤寒论》，我这一年之中，我回头看一年前的我的艺术，我就觉得一年前我的艺术比今天烂很多很多。就是这种书的确是值得用这么慢的速度，这样就是有得就有进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也不需要跟同学强调，因为同学大概也是会觉得，因为就是学伤寒论学到今天，觉得学一招是一招，都觉得对生活有帮助，所以才能够留到今天嘛。那如果有人学一学发现又没什么用，但也早就抛弃我了啊。同学一直在减少当中嘛啊，所以这已经抛弃我的人，那就是其实是那种已经抛弃我的人，其实是我特别会感谢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学完，他也给我钱。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倪海厦先生比我善良太多了。他一开始这样精挑细选，把那些觉得他觉得学不来的人、学不会的人都先剔除，就是精那种筛选徒儿，我都没有。我说你都来，等到你发现你不适合的时候，我已经都拿到钱了。所以这个事情上，我已经做得比谁都狠了。我有资格怪人离开我吗？我会觉得离开我的人是我对不起他吧，不是他对不起我，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所以这就是大约就是昨天插题的内容啊。那或许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很猛烈的批评同业。之前的话都是什么台风天的课啊，这样私下讲一讲啊，然后叫助教把录影洗掉，不要给人看到啊什么的。